终于再将你拥入怀中，两个心颤抖，相信我不变的真心，千年等待有我承诺，多少的寒冬，我绝不放手。 紧紧皎皎与我牵绊，这浮世之空，等到来生擦肩回眸，再次的相守。 中唯一不变。